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1点，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正确的呼吸防护从科学佩戴口罩开始，空旷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公众建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棉纱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保护作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深色面具有防水功能，应该朝外，浅色面具有吸湿功能，要朝内。我们佩戴时要注意鼻夹朝上，将口罩展开，鼻夹夹紧，使口罩与自己的面部完全贴合，将口鼻完全罩住。摘口罩时，我们要注意手不要碰触污染面，直接摘下耳戴即可。我们的口罩摘好后要立即洗手，戴好口罩，守护自己，守护家人，守护我们的城市。 乐享生活2022继续相伴，老时间， 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 老地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老熟人， 我是主持人苗山。 每周二还推出迎冬奥游世界特别节目，带您乘着电波逛吃全球，还等什么？快快加入吧！ 要来哟。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这个一下就已经到1月7号了啊，离春天啊，以及春节呀、啊，再加上冬奥会啊，都是越来越近了。那这三件事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高兴喜庆的事儿，所以在高兴的事儿的情况下，一般我们中国人会怎么庆祝呢？哎，对，有一个字儿，吃。那这个时候吃哪些好东西又对身体有好处，同时又可以保口腹之欲呢？那我们有请到了大咖，有请大家非常熟悉且已经盼了他很久的我们的美食大咖还有营养师依然。七月回到我们的节目，欢迎。 大家好，我是七月，又来了。 你知道最近有很多人念叨你 是吧？ 每个月不见一次，感觉哎呦差点什么。 咱得聊聊怎么吃。 对，关键是你知道，像依然七月，人家营养师出身，人家吃的又好，且人家对身体还有益。 对，我觉得这个营养师不能只说教，就是让生活变得没趣儿。 嗯， 就是他是其实帮助你的，让你怎么去调剂你的餐桌。 嗯， 咱得该想的美味都得想。然后还得注意啊，什么东西吃的次数少点，什么东西咱们可以频繁的去吃，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搭配。 哎，常听我们节目或者常看七月的书，基本上就可以又可以经常吃，又还可以不胖，然后身体每年体检还踏踏实实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个话题是七月想出来的，说这冬天来点肉肉。 冬天，对，我说吃肉肉。 说完这话题之后，他就直接在家给我上图。我怎么半夜看了？我跟你说，你给我发完了你那个年糕炒排骨吧？ 炖的， 炖的， 对。 然后我自己就是炸了点花生米线，然后拿出点酸奶，又把能吃的水果都吃了一遍。后来发现这差点意思，宫门口买回来年糕，回来热了点吃。 还是得吃点这个解馋的 哦。 嗯， 哎，我昨天你给我发那个图，我觉得简直太棒了。那年糕吧，就特别的入味儿。 对呀， 我发现年糕这个东西吧，你看南方朋友当他那个甜吃的时候，你可以以甜品的方向做，它就是甜丝丝的。当然你要入菜，像什么江浙沪一带包邮区，人家直接就入菜啊，这咸鲜口也挺棒。 对，你看那个年糕和鱼做在一起， 嗯， 对吧？黄鱼年糕， 嗯， 这道菜我也想 改天试试。然后最近就是用这个排骨，我们就是红烧排骨的时候放点年糕，真的太香了。 刚才呱呱就说了，哎呦，这个话题好，今天我特别喜欢说肉肉的话题，一般大家都喜欢， 是， 尤其就是天冷的时候，你会发现想补充点热量，吃的就是满足一些，但确实又担心冬天我们冻的少了。是不是？ 对，咱们冬天不就总担心我不怎么动，坐在那儿，然后又吃太多会胖啊什么的。那其实我觉得吃肉肉反而是一件可以控制你变胖的事儿，因为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只要你这个糖分、碳水你控制住了哈，这个肉你还是有量的，就是你吃顶着了，你是吃不下了。所以一般咱们吃肉。你只吃肉不会吃的特别的多，就怕你这个是肉跟主食，吃完了你再去吃点小点心，这一混在一块儿，那人肯定就容易 就吃杂了，就吃撑， 对 吧？ 对， 光吃肉有的时候会有，你无论是说吃饱了还是有点腻以外哈， 哎，对， 都不可能吃过量。 没错，就是它本身你吃着就是有个度，就是你可能腻着了，顶着了，就不吃不下去了。所以我还是挺喜欢冬天吃肉肉的。然后最近也是做了很多的肉菜。 哇。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家哈，就是做肉菜的时候一般都是就是怎么做。我们家的肉菜都是单独做肉菜，就是很少把肉和菜放在一块儿做。 哦，你是说那种菜炒肉丝儿这种菜你不吃是吧？ 对，很少很少 做。就是你今天比如吃青菜，就是炒青菜，不会里头混肉丝儿。 对， 我们家是这样的。今天这一桌如果有两道菜，它可以是红烧肉加柿子椒炒肉丝儿。 哦， 就是我肯定不会吃纯素。 是吗？啊对，这个可能是我们家的一个特点哈，就我们家的素是素，荤是荤。对，很少。 我们家素也是荤，荤也是荤。 就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肉和菜一块炒，比如什么蒜苔炒肉， 对， 对吧？ 柿子椒炒肉，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茄子也可以跟肉炖一块儿，然后特吸味儿那种。现在呢，我们因为就是家里有一个我先生，他现在就是吃素，因为他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家就习惯炒素菜，然后给孩子给老人能吃肉的再做肉菜。 哦，自己吃自己的。 对，分开，这样都是大家都可以，对，不用分着做了嘛。 哦，这个是个好的办法哈。 对，而且我觉得有些小青菜就是素炒一下比较香。像你说那个大辣椒，你们叫什么菜青？ 就是彩椒吗？ 啊，对，就是辣椒， 五颜六色 的 吗？ 大 的 那种，特别大的青椒。 不，哦，不是五颜六色的， 是 吧？ 就那个大青椒叫什么呀？ 哦，就是柿子椒。 柿子椒是吗？对，我们原来就叫大辣椒啊，就那个东西，我一般会鸡蛋炒。 哦，我也鸡蛋炒。 对， 鸡蛋搁点酱油炒，或者肉丝儿也可以炒。 肉丝儿、肉片儿 是吧？肉片儿，就是如果我今天买了一大堆柿子椒，今天如果我一炒一顿了，又怕它坏，明天我就换鸡蛋炒。 对， 稍微换一下， 稍微换一下，是是是。 但反正我挺喜欢吃这菜的，尤其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酱油菜特下饭。 对，酱油炒饭啊，就酱油搁点肉丝儿炒饭，特别好吃。 就是酱油的那类菜，你看啊，酱油能炒什么？洋葱，比如炒鸡蛋里多放点酱油，是吧？柿子椒炒鸡蛋放点酱油，或炒肉丝儿，再或者很多菜，像菜花也可以炒肉丝儿或鸡蛋没有，就是肉丝儿，然后多放点酱油，这类我都管它叫酱油菜。其实大家都特下饭，且的那个和米饭那汤儿，哎呀。 就那汤不是特别多，但就特珍贵， 特 鲜美， 特别珍贵。当然，我觉得汤里的这个最精彩的就是油焖大虾的汤， 油焖大虾，哇，还鲜香那种， 还有虾油， 对，太棒了。那我觉得最近我是吃排骨吃的比较多，你爱吃排骨吗？ 我爱吃呀。只要赶上那个稍微打折，我肯定会囤很多。 是因为我觉得排骨它那个肉就是比较瘦，又不是会很干，然后做法又很多，可甜可咸。 对对而且你看肋排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它就在五花下面嘛，所以其实它有一层薄薄的那个筋膜，上面有一点油脂，然后呢，它正好是在这个肉的边缘的位置，所以你稍微一炖它或怎么着，入口不会让你有柴的感觉，因为它稍微有一点肉肉筋筋的那个地儿在表皮， 对对对， 但里面是瘦的。哎，所以排骨是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一说这个，苗山特别有感觉。 觉。 我跟你说，我前天在超市，我为什么有感觉啊？前天超市怎么卖呢？他说今天打折19.8，你听价格很吸引人吧？排骨，他说不过我这是一整事儿，就上面有五花加排骨，你要要上下我都要、哦、都要要，你不能说我只要排骨，我这搭着卖的。然后我说那也行啊，就是如果好的一些肉，黑猪的五花肉，其实19.8也是可以的。 对， 我说那你给我来一小块，你知道它是一整扇儿那个肋排放在那个案板上，你就觉得哇好大个儿，我就切那么几根吧。哎，这很少，结果一腰啊，19.8一斤，腰出来了120多块钱。我想嗯也不少，怎么那么贵？难道五花沉？但是已经腰上了，再不好意思退。我说好吧，硬着头皮买回家。当你在自己家里那厨房一打开，发现真是不老少。你在那儿不觉得、 在那儿，因为它那个有比较，就肉很多，就不显多， 对，就不显多。你就觉得我才要了这么四五根这个肋骨，怎么会？当时他还要剁一下，一根剁成就三节儿，然后回家哇，好大一片。好了，我就想，专业的是现场分份儿，对不对？不然的话冻起来，你每次要化冻，那个肉都不新鲜了。 对， 我当时就给它分了。 买的那个是不是后面带一块那个就是连着的那个大骨头的那个位置？ 没有，纯肋排。 那还真挺值的， 是吧？它当然有一半是五花肉，我就把它怎么分的呢？就是肋排咱们先分几兜，然后五花分几兜，有的时候可以一起炖，我就拆两兜呗。有的时候我单吃肋排，那我就其中一个，就是分得越细，到时候做起来就更容易一些嘛。 对，而且就是一次都是一顿量的，就不要太多。 我最后吃了一共5顿。 哎呦，那挺值的，一次才20块钱， 是吧？然后就是因为这5顿，我现在的这个炖排骨的技艺就是越来越高超了。第一次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怎么没有太软嫩呢？外边人家那么软烂，怎么我这不够呢？后来发现，哦，我没有高压锅，我就需要把那个锅时间耗久一点。第二次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炖久一点，那个水汤就会稀释了嘛。上次不跟你聊过，你说那个小火一点，然后呢一次把水加满，然后盖儿盖好。后来经过大概第三次就已经成功了，所以一直到第五次都是成功的。 啊，那已经掌握了这个技巧和水量、 对， 时间。 现在从炒糖色开始。 对，那你做的是红烧口的。 红烧的、就甜口的。 甜口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用排骨，就是清炖、我们家小朋友也爱吃、就里面放点玉米啊，放点藕啊、或者是山药这样的清炖。有时候可以放一些菌。对，然后那个就是其实我们就小火去炖上1个多小时就行、但如果咱们要是说吃那种能收汁儿的，其实40分钟，小肋排就差不多了，对吧？ 我一般现在有时候50分钟左右，因为我怕我那个锅比如薄厚啊，每家的都不一样，你稍微就是长一点肯定它不会炖坏，但万一欠火候可能就会有点硬啊，或者是嚼不动啊，这种情况，或者不太入味儿什么的。 最近我发现有一个锅叫低压锅。 哦，叫低压锅。 对，大家觉得挺有趣儿哈，我也觉得挺好玩。就一般咱们那个锅不叫高压锅吗？但是高压锅炖排骨，你会把排骨那个肉炖的就是脱骨。然后就觉得太软烂了，而失去了吃肉的那种嚼劲儿和幸福感。然后现在这个低压锅呢，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封闭圈，封闭圈之后盖紧之后，它也是会呲呲呲一直冒气，但是它没有说加太大的压力，它不像高压锅会把那个压力加到20多帕吧，它大概也就5。那这个炖的话呢，就比咱普通的锅走水更少，然后时间更短，然后肉会比较软烂， 所以它介于高压锅和一般的煮锅中间。 对、我形容它不能替代高压，因为高压锅毕竟它是很快又很软糯的啊，它能替代咱们一般的煮锅。 高压锅我从小就不太敢用，你看这为什么我们家也没有买。当然现在高压锅跟10年前20年前的肯定不一样了， 对， 但那个时候总会有家里担心说一不注意一不小心那个拿高锅熬粥呼一下，是吧？因为我姥爷以前就烫着过一次，所以我的幼小的心灵就留下一个，我宁愿耗出1个小时拿锅炖，我就也不用那个了，所以有个阴影就掌握不好。 对，现在那个电压锅还好，电压锅就是你操作起来简单嘛，又不会担心它那盖子会飞出去，像原来咱们那个就直接是那个机械的， 拿手什么咔咔一下 啊，对，看上去就特别科技范儿。然后现在那电的好操作，但是我就每次放气的时候就还是心里有点紧张，对不对？ 有点担心， 你要等它就得等好久。你要是自己用筷子把它支起来，你就呲呲、 对，主要是你听着它呲呲冒气，你以为冒完了没有事儿，但它可能还有一些微弱的没有排出去，所以还是有点忐忑。 没错， 哎，你这低压锅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对，低压锅就可以随时揭盖，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压力没有达到那么大。 是、 哦、 我那天在家用它炖那个小猪肘子。 哇。哇哦，你们家简直游走在世界美味。你就你儿子太幸福，你俩儿子会不会有时候说，哎，妈妈，这个周末咱们尝一尝哪国的味道，下周周末咱们尝尝哪国的味道。 可不是，他们早餐就是吃的现在不都换着样吃吗、 嗯、 什么早餐虾仁啊、 嗯、 有的时候早餐还能吃到什么西班牙火腿啊。 天 哪、就是、我都觉得他很幸福。然后那天我给他在做三明治早餐的时候，起来一进厨房，哎呦，你这摊子铺的还挺大、 啊、说我就跟你说，给孩子做早饭太不容易了。 嗯， 因为你看孩子每天他是照常这点得起， 对， 所以早餐首先是必不可少得有，然后每天又不能吃一样的，吃一样的烦，然后早餐营养又特别重要，因为孩子一天的营养都从早上起来开始嘛。 但其实你说现在就是这种半成品或者是食材的丰富度还是够的、 嗯、 就是我其实冰箱里准备了很多那种可以快速的去做鲜美食物的这么一些材料。 手抓饼、鲜肉包什么的。 不，手抓饼、鲜肉包这种都属于加工主食，我 不 是太会买。比如说什么，我说的哈，像虾仁儿、 嗯、 就这种已经处理好的那种虾仁儿、 嗯、 鳕鱼、 嗯、 现在有那种小块鳕鱼、 嗯、 就你给孩子每次只拿出来一点就行、 嗯、 不需要大块解冻嘛、 嗯、 还有像三文鱼、 嗯 还有比如说是那种丸类、 嗯、 就是有专门给小朋友做的那种鱼饼啊、 嗯、 鱼丸啊，就它的味道都非常的清淡，少添加， 没有那么多盐，也没有那么多的调味料什么的。 对、嗯、像这样的食物我早餐只需要拿到笼屉上稍微蒸一下，或者是这个鱼饼我就放在那个提前睡觉前我把它拿出来让它解冻嘛，早上就直接用锅一煎、 嗯、 其实就很好的，对，补充蛋白质又有味道、 哦、你这种基本上不是加工食品，只是加工好了的天然食品。 对， 可以这么说。 其实这些食品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些肉类它都是一个天然的，而且是少添加的、 嗯、 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吃那种太多腌制的， 嗯，加工过量的。 哎，对对对， 所以你们家这个早餐成本也上去了，我听着。 但是我觉得哈，咱们就是吃对了，这个东西成本是可能比较高，但是我们少出去吃或者少点外卖，多买一点好食材，这还值得。 嗯，每一次外卖再多的红包和优惠券其实也顶不上啊，这个早上起来吃好一点儿啊。 现在外卖涨价也很高、啊、也很贵。 今天和大家一块儿说一说啊，这冬天吃肉肉这个话题，就冬天适合吃什么样的肉肉，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树苗的苗，大小的小，珊瑚的山，或者是听听 FM 找到乐享生活聊天室。燕林就说了，清炖羊肉，这是我觉得冬天特别适合吃的肉肉。 我觉得吃清炖羊肉的人都是特别懂吃肉的人、 嗯嗯、首先吃羊肉啊，你看咱们说了好多次，好多人说、嗯、哎，请问这个咱们节目介绍介绍怎么能去膻，我就老说你要想去膻咱们就换个肉吃，对吧？ 没错， 吃的就是那个羊肉的，咱不能说吃它的腥膻味，但是就是羊肉特别的味道， 它的那种香气，其实你要是喜欢的人就觉得那是香味。 嗯， 可能我们不是太喜欢羊肉的就觉得是有点膻气。 我就觉得特好，为什么有很多就是专门回民朋友经营的那些涮肉馆，觉得特别给力，你一进去哦，就是这个味儿正。 没错，你像我们家先生、嗯、他不是因为身体问题就在吃一段素吗，他说他最馋的就是清炖羊肉。 嗯， 然后还有这种手抓，就是纯白的白条。 哦， 这都是会吃肉爱吃肉的 人。没错。再看一看好多朋友说，哎呀，这还有40条没看见呢。哦，绿野仙踪说，我同意，赞成不点外卖，一定要舍得采购，就这四个字。 对，现在其实咱们也是消费升级了哈，就咱们在吃上面、 嗯、 我觉得食材这一块大家都是提高标准了，可以多花一点钱。 嗯， 比如说你蔬菜去买一些就是不是有机的话也是绿色的，就是新鲜好一点的蔬菜、 嗯、 然后肉类海鲜一定要买品质好一点的。 嗯， 然后这样的食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家烹饪的时候不需要太过分的调味。 嗯， 把调味品都省掉，然后就吃它的原味儿。 嗯， 对身体真的是特别好。 嗯嗯，哎，其实提到了这些虽然是经过冷冻的一些新鲜度比较高的食材，但有机会咱应该说说挑冰箱的事儿 啊。 是吧？我其实一直想有机会跟大家聊聊那个大家想，其实由现在有很多的技术啊，锁鲜技术并不是说冻的就一定不好。你看好多年前我们那会儿北方人吃带鱼，吃的都是像板砖一样那个带鱼，对吧？一个板砖上面大概有几条几条冻在一起。现在我们可能物流发达了，有机会吃到新鲜的带鱼，或者是不用冻的那么瓷实。 它叫冰鲜嘛， 哦， 就其实零度保鲜，它没有冻硬。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就是有这样的锁鲜技术，不是说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说冻的就不健康不好，但是同样你买回来你要家里储存吧，对不对？你家里的冰箱其实怎么储存，能不能保证你冰箱里面的一个小环境小空间是安全的，这个其实是以后咱们找机会要专门说说。我跟你说我特别爱研究冰箱， 真的，就我觉得每家的冰箱都有些陈年老物， 可不是吗？ 有没有听众朋友可以去翻一翻， 反正我妈也没听见，我跟你说 我们家就有，肯定有。 我爸妈以前一个小两居，真的才六七十平的一个小的屋，结果他们不但有一个双开门特高的大冰箱，还有一冰柜。冰柜是什么？就是小卖部里卖冰棍儿，都不止那个冰棍儿，就是那种所有东西都能放得下。哦，应该说是这样，超市里头卖羊肉片那种冰柜，我们家有一个巨大个的。你想，我们家本来也不大，就爸妈家他们有冰柜，然后偶尔回家你想放点什么东西，比如说谁生日了，那会儿蛋糕不有盒子吗？我说那放冰柜里放一小会儿，一打开根本就不可能放进去，满满的。我就在想，我说你们只有两个人怎么会装这么多东西？他说呀，人家送的好吃的好喝的。去年搬家的时候我一翻开一看，我说这里面有一只鸡，这鸡我记得是我上高考毕业的时候你当时买回来两只里的一只吧。我妈说啊，不可能不可能，我说我一定要把它化冻一下看看上面的字儿。还有一些野味儿，他我说这个是不是某一个叔叔曾经在哪哪哪儿送给你们的那个，我说这超过十五年了吧。我妈说不可能不可能，我说这怎么不可能啊，真的。去年那个什么，后来在搬新家的时候，我妈要求说我要一个大冰箱，我要双开门的，因为你现在在新家里不给我买冰柜了。我说你想都别想，你们两个人这个双开门足矣啊，那装不下怎么办？后来我爸冲过来说不要给他买双开门了，多大的都能装满。 这个简直是十几年的东西还在里面冻着，然后老人根本没有概念， 他没有概念， 他也不会再去翻。 他有的时候越是好东西 他 最后越浪费了，然后平常吃便宜的，然后贵的那攒着，攒到过期然后就没吃了。 哎，这个是我觉得家家都有这个问题， 家家老头老太太都会有这个情况。 前几天有一个广告做得特别好，他就是说这种爱，过期的爱，就是过期的食物其实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种爱，是挺好。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不太需要这种过期的， 对 啊，我们要新鲜的。 咱们因为物流现在特别发达，不需要存了这个事儿， 就因为他们当年可能比较紧缺，就是一种稀缺的心态， 就是存，有东西就要存起来， 对，舍不得。然后现在条件又好，又经常有各种东西，他都舍不得就。 对，有时候我妈说哎，咱们到现在冬天了还有习惯，说以前小时候冬储大白菜， 对， 现在不至于买一百斤什么五百斤了，现在说哎，咱们买几颗今天便宜。我说你等一下，那天我就认真的跟他谈，我说你等一下，你存完了之后咱们屋里现在都特别热，也家家也没有院子了，你在哪儿存呢？他说我说你的地窖在哪里啊？我说所以你不要存，一次就买一颗，吃完了你再去买， 对，楼下就有 啊。他说 手机一买就到家了。 他说明天可能比今天贵，我说今天一块三毛八，明天两块，贵了五毛，但是你没有浪费那好几百斤呢。他有的时候算不过这个账，是不是？ 对，上次在超市就有一个儿子跟爸爸在那聊天，说爸你就为了这个便宜三毛钱，我开车走了这么远。 因为油钱不是他爸出。哎呀，就聊起来就妈妈吐槽大会。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成为上次的一个话， 下次深聊。 哎，咱们俩下次把这个话题留着，就还是咱们俩妈妈吐槽大会，然后到时候一定要爆棚。哦，这个时段一下聊吐露了。好，今天和大家主要说的话题不是妈妈吐槽大会，是冬天吃点啥肉肉。欢迎大家找到苗小山微信公众号，还有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交流。稍后乐享生活苗山和大家继续相约，稍后见。 爸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1点，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4小时53分钟，这是他这周做的第10台手术。全副包裹的无菌服下，他用坚定的眼神守护着病人的信任。一次又一次跌倒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训练房里，直到这个动作在赛场上完美呈现。领奖台上激动的泪水中，他守护着属于祖国的荣耀。每个岗位都有一份执着的守护，有人守护着平安，有人守护着希望，有人守护着这个国家。爱岗敬业，向每一位守护者致敬。 北京时间的11点33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再次有请一下营养师美食大咖依然七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七月，我还在这回味肉肉。 你说这个人啊，这写书的时候写的什么沙拉呀、亲子烘焙啊，然后还说的时候说出了真实的内心声音， 就跟大家熟了，现在原形毕现。 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小绝尘就说冬天吃啥肉肉呀，牛羊肉涮起来，就是最简单的原味儿，是吧？ 对， 哎，包括你会发现，其实牛羊肉片儿。这两年的价格啊，一个呢，你怎么说，我周围老说是贵了，但是我有时候跟他们说，我说其实也不是贵了，就是好多牛羊肉历史上也没多便宜过呀，对吧？以前呢只是在这个标准上没有明确分级，现在超市要就是分的比较清楚，比如说羊肉片牛肉片调理什么价格，对吧？就是正经的原切什么价格。你看倒退5、6年前可能是不标注什么是调理什么的，所以你不太明白说，哎，怎么以前有29.9块一斤呢，现在怎么都50多块钱，那以前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现在的肉类就是分的比较细，然后咱们也能吃到一些更好的那个牛肉， 对， 就比如说 M 级，然后就是雪花的那种牛，确实以前咱们见到的都是标准化的，都那一种，所以不一样，还是品质。 一直好多人问说这个调理肉是不是就不能买不能吃， 你是说牛排吗？ 就是那个羊肉片牛肉片里调理牛肉片羊肉片。 什么叫调理？我没有听过。 调理其实它就不是一个整块肉嘛，就是比如牛排、牛排你看现在不是说有原切牛排吗，就是一个肉上面切下来一块，但是呢有一些调理的牛排。 牛排我知道是有调理的，它可能是用一些碎的边角料然后拼接，然后会把它弄成一块儿。 对， 但是 牛羊 肉 片 也有。 对，你在超市看现在有调理牛羊肉片、后来我就觉得它应该也是拼接冻成了一个大的洞洞。你记得以前在那个冬天经过一些牛羊肉店的时候，它有一个大肉的冻起来的一个柱柱，然后在机器里哗哗哗搓开。其实这个也就是，其实好多人以前老问我说是不是调理不能买，我说其实不是，是怎么说呢，很多的肉凑在一起冻成一个大冰疙的擦擦擦弄出来的片儿，还是一整块原切肉擦出来的片儿，其实就是这个的区别嘛。 但我觉得是这种调理的肯定成本低，因为你想它里边混进一些成本低的东西，那它整个成本就下来了嘛。 对， 还是要看价格。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食材真的是比较透明化的，好的东西贵的东西它应该就是对，就是比较好的。那有一些就是它很便宜，肯定是背后有一些问题。就像咱们说调理这种就是一种方法，因为它在里面比如混进去一些肥一点的或者不是品相好的，它就是会便宜嘛。 就特别简单的就是如果你买肥牛的时候，调理肉就是这一大坨，它不是一只牛。 对 对吧？它可能是何以之有，也有可能有一些边角料，也有可能就不同部位都有。 对， 说白了就是，所以它可能冻在一起集体擦片。但是呢，原切呢，它比如哪个部位一整块就是这个部位的肉，所以就更加透明一些。 对，其实都能吃，就是大家看这个你的就是想消费需求。对， 嗯。北京五号线就说了，说大脑府最近哦，他出了这种北京这虎头虎脑的这种点心，他说最近喜欢这个，接着说肉啊。另外呢，帝国铁骑说酱油扇糊算不算肉肉？ 鱼肉啊， 啊、扇鱼是吧？ 对， 而且我觉得酱油扇糊确实挺适合冬天吃，因为热量挺高的。 哎，我也挺喜欢吃扇鱼 啊、哦，我也喜欢。 对，而且你看，它应该是属于淮扬菜吧， 嗯 啊，淮扬菜。然后还有说起这个，我就想到淮扬菜里面的一个狮子头， 嗯， 你爱吃吗？ 里面有鼻涕的这种， 对，鼻涕的是改良的，它原本的里面不会放鼻涕、 嗯，以前是要放什么呢？ 它就是肉， 就纯肉啊， 对， 哦。 然后它其实那个是源自于一个叫，就是它源自于一个就是扬州的一个景色、嗯，说当时皇帝很喜欢，然后让他们去以这个景为提做一道菜， 真难！我生活在皇上周围，天，我还得、 啊、 我的文学素养得够，理解这个意境，还得做成一道菜出来。 对，然后这个狮子头的做法，原来我没有研究过，就咱们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吃上去就口感很好，很弹、 嗯嗯， 然后肉的这个感觉在嘴里就是很香。 嗯， 后来看了一下，就是它真正的淮扬菜的做法哈，它挺讲究的，就是它会把这个肉、瘦肉、肥肉、猪皮全都会分开处理。然后这个肥肉它就会切成那种它叫石榴籽儿那么大的一个小丁、 嗯嗯、 然后瘦肉把它打的就是碎一些、 嗯、 然后猪皮要切什么菱形块儿， 嗯， 然后最后这个汤是用猪皮跟排骨。 哦，那个汤肯定特别，不能说粘稠，但是肯定不是稀的灌汤的。 对，然后这个 有胶原蛋白、啊、 对，然后它这个肉馅打的时候还得用淀粉和蛋清一块儿去把它打、 嗯嗯、 然后每个那个肉丸子搁手里面要不停的去蘸那个淀粉水去给它打成就是这种粘稠的状态、 嗯嗯、 所以它就是还是工艺在， 特别麻烦。淮扬菜其实要的就是技术活， 对 对吧？ 我们在家做狮子头就是弄个大肉丸、 嗯、但你发现咱北方吃丸子就是四喜丸子哈、 嗯， 南方的朋友像以淮扬菜的狮子头，他们俩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北方是靠那种重料入的味儿，但是你看人南方狮子头是用那个汤调的味儿进去的， 绝对就没有什么重的、 哦、 而且颜色是那种淡淡的自然的色彩、 嗯、 然后用白菜， 嗯啊、嗯嗯，而且那个小的肥肉丁在里面起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肉汁爆棚的效果。 对，而且它不会让这个肉很瓷实、 嗯、 就它有一个颗粒感。 嗯 嗯，哎，你看看，真是，哎呀，说的我好想去一趟， 就好想试一试。 啊、说实话，就是在包邮区吃饭，就我觉得闭眼去哪家都挺好吃 的。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咱们物流也方便了嘛，其实很多一些南方的美食啊，我们现在都可以吃到。 嗯、 比如最近我还买了一些福州那边的肉燕， 嗯， 肉燕 就是肉燕馄饨哈， 对，肉燕馄饨。因为我们这边的馄饨都是面皮包的嘛、 嗯、 然后肉燕这个它那个皮是用肉泥和淀粉做成的面皮、 嗯、 然后是透明的、 嗯、 反正就是改良一下自个儿这个餐桌的口味还挺好的、 嗯、我在网上买过竹笋冻，就是那个竹虫 啊，我知道 但是说实话那个老板也说不太推荐你在网上买，因为这个确实要新鲜做的，所以他说如果有福建的餐厅那就肯定是最新鲜的，那如果你特想吃网上偶尔凑合也行，寄过来之后你要自己稍作加工，比如搁点三合油什么的，调点汁啊醋的，但是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 北京是能吃得到的， 有能， 对对对， 有一些餐厅，但确实不多。 对，福建的餐厅嘛、 嗯、 就有，对，但那个就是像这类不适于冷冻的东西，可能就不太适合、 嗯、 对邮寄了。 对我来说，家里肉肉常备的冬天就是广式腊肠。 嗯， 我常年备，就一年四季其实都备。你看这个，无论是熬白菜熬豆腐，还是比方像炒西兰花什么的，我都是拿那个广式腊肠直接来 做煲仔饭。 我爸妈直接在家自己，你知道这两天我妈在家自己吊腊肉，嗯，她不现在住在我家，因为他们家装修的嘛。然后有一天我回我自己家拿点衣服，我一看，我当年买了一个电竞椅，你知道吗？那个椅子就是比较高靠背，然后你工作什么的都比较舒服。但是他们没有工作的需求，我一回去，他在电竞椅的那个椅子的扶手一圈挂满了腊肉。我当时你知道我的心情，我说这个是个什么操作呀？ 他说只有这儿能挂得上绳啊，别的地儿挂不上，你的靠背就是一体的嘛。这个扶手那个地儿是有轮儿那儿的，但是你能挂住，底下挂了一堆盆儿，因为那滴的油嘛啊。你知道我这心情，你知道我这他说怎么了？我说没什么。他给你一个，我说我，但是我还是拿回来了一个。后来现在放在我家就吊在阳台上，确实已经干了。然后那天我就切片先拿，因为它是生肉嘛，先拿那个油过了一下，然后呢放点白菜、熬豆腐放进去当做底。然后我发现，确实还不错， 好吃哈。家里妈再生个火再熏一下。 我们家属在家有的时候很偶尔，很偶尔说，哎，今天工作压力大，抽一根烟吧。然后在那底下，你就有时候看那画面啊，就上面掉了个腊肉，底下有一个人抽了一个烟。然后过了几天，他自己还说把这个洗一洗吧。我说为什么？他就怕有烟熏的味道。 太有意思。 对，所以我就发现以前因为南方人讲究吃腊肉嘛哈，觉得特别的难操作。然后我妈这回一做，我发现，哎，下次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 对，哎，还有一个就是你说起来这个灌肠做腊肠什么的，我突然想到了四川的那个排骨肠，你吃过没？ 里面就带小脆骨的是吧？ 对， 我还上周刚刚吃过 啊。 就是咯吱咯吱的，确实说实话，这个做起来又更难一些，因为这个原材料不太容易找，因为那一段小脆骨又正好夹着肉，在整个这个肉里面的那个比例比较低，所以做这个是不容易的。 而且它灌的时候，因为那个排骨会把那个肠衣顶破嘛， 对对对， 就它也不是特别好灌。那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挺好的。 对对，就是还挺不一样的，确实。 麻辣的又是 这个是四川一个专门一个什么县一个地方，我忘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他们盛产这个 啊。现在你看北京的这些餐厅，比如说做川菜的餐厅，他们也会挖掘一些当地的，就像你说的小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然后就呈现出来， 对， 特别好。 你看，想吃肉肉种类太多了，爸妈千万别在家炖。我看啊，这个地锅铁骑上图了，说这个猪肉炖粉条偶尔吃真是挺好吃的。我觉得猪肉粉条这个都不用偶尔吃，对我来说，冬天上顿下顿我都不会烦的。 那是东北菜呀，猪肉炖粉条。那说起这个来，我又说排骨炖油豆角。 你说说这个吧。 对，就是我前几天去超市，竟然发现能买到东北的宽的油豆角，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红黄相间的，豆子很大的豆角。 我知道，我买过呀，那是东北特产，对不对？ 东北特产。对，然后以前我就是夏天每年回到东北才能吃到，然后没想到北京有，我就买回来两种，炖了两次排骨。 哇，哎，那个红的豆角我真的买过，而且就是好久前我就开始买了，只要有卖我就买。买完之后我发现到锅里，它其实最后会变色，变成绿色的，也不是红色的， 发黄。 对， 浅绿 啊，反正红色就褪去了，就你一炒它就变色了，但是在那个拔那个丝儿摘菜的时候，就发它还是红的，就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它里边的那个豆子特别大，炖出来之后那豆子都有破了，就对，在汤里边很好吃。 我也特别喜欢吃豆角、扁豆什么的。两分钟就说冬天吃点啥呀？炖牛肉、红焖羊肉，必须这俩都得大块的。大块的就得烂，就时间稍微久一点。 对，哎，羊肉冬天可以叫人参，对吧？是吧？就很滋补。对，羊肉和萝卜在一起。我记得我们家公公做过一道，就是他们山西那面做的吧，就是把羊肉和萝卜一层一层的码在一块去蒸，放到碗里，像扣肉一样的。就很滋补。 山西是不是还挺喜欢就是蒸菜的？ 山西是这样，他们那边呢炒菜做的特别少，他们喜欢炖啊、蒸啊，或者是拌菜。因为他的很多东西是要搭配他的面食来吃的。他不像我们北方人这么会做炒菜。 哎呀。 你在想什么吃的？ 你想羊肉就是很香，怎么做都很好。你看羊肉和萝卜带点汤这种。对吧？ 清炖羊肉， 清炖萝卜在一起，然后羊肉又可以红烩羊肉，里面但凡咱们借鉴一些西式的烹调办法，放点小红酒， 哎，对，这也很不错。 红酒可以让这个肉更软烂嘛，入味儿一些。 对，可以放一点香草，去一下它那个你不喜欢的那个味道。 甚至我在觉得有的时候还可以放点我们中国的一些特别你喜欢的酒，比如啤酒吧，它也同样起到软烂，也没有太多的酒味儿，因为啤酒那个度数比较低嘛，很快挥发。或者你再喜欢米酒也可以放点嘛。 现在就是啤酒炖鸡翅，这个大家好像都会去做。 半罐啤酒， 半罐。哎，其实我觉得啤酒吧，弄点就不好熟的肉多好，鸡翅好熟啊。 你就是说要炖的时间久是吧？ 对吧？它其实可以大大的降低炖的时间吧，至少能够省个几分钟。 有这个功效吗？ 那至少可以入味嘛，更加入味。 我觉得它是因为有那个麦芽的那种香气， 嗯， 它能让那个肉炖出来之后会有一种回香和那种就是甜的感觉。 嗯。以前好多老家他们烹酒嘛，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在最开始在比较烹饪的前半部分，你下酒进去一起熬炖前放水前放酒，它可以让这个肉比较快速的软烂。 嗯， 但是同样如果你在出锅前烹一点酒，它可以去腥气，同时让那个肉的香味拔出来。 对， 两次就是放酒其实功效不一样。 现在用这个酒来给菜调味的也很多。 嗯， 像你说的比如说中国的那些酱香型的白 酒， 对， 嗯，这就是其实在这一点相通的嘛。你看国外也经常有用这个酒来入菜， 啊，是， 嗯。再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 ，Agent 四七就是说冬天必须是涮羊肉，我好多人都就甚至很多北京男孩说冬天没吃涮羊肉，今年冬天没过，就差点意思。 我们家吃涮羊肉属于每个月可能都会要吃一次， 嗯 嗯， 就解馋是吧？ 对，而且这个就是很适合于家里面的各种人的口味， 嗯， 就你无论是吃荤的、吃素的、吃辣的、吃淡的， 你自己涮自己的呗， 对，弄个鸳鸯锅或者自个儿涮自己的就行了。 对，两分钟就说想吃甜的时候。必须锅包肉，这个酸甜脆美得很。哎，说到锅包肉，前两天我们有个嘉宾跟我们讲，他去吉林延吉，到那儿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组合。他说他一直以为锅包肉是黑龙江的， 嗯， 对，虽然东北都有，但一直以为是黑龙江。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在延吉，人家讲究锅包肉加冷面这个组合，要把锅包肉浸在冷面里呲一下。你看，你作为一个东北人，你都不知道吉林朋友这么吃法。 我小时候是吃那个挂浆地瓜， 嗯， 就我们说的那个拉丝拔丝地瓜， 嗯， 是会放一碗冷水，然后加起来之后放进去，然后那个糖皮就是脆的。 嗯， 但是锅包肉真没有这么吃过。 对，他们那天那个男孩特意给我讲，他说那个锅包肉刚炸出来的时候，外面是焦焦脆脆的，还有那个甜汁儿、酸甜汁儿，对吧？他一浸到冷面里，因为他刚炸过，他的那个毛孔是打开的，所以那个冷面汤也是酸甜的，汁儿擦就呲进去了，然后你都能听到呲的一声，然后你在嚼的咬的时候。锅包肉本身那个酸甜汁儿，加上冷面的那个有时候爱喝汤的那个甜味儿，都在这个锅包肉上 面就更浓郁了，而且它有一个冷热的一个反差， 嗯，冰火两重天。他说那个正经的延吉那儿的馆子卖冷面的固定套餐就是这个。后来我才明白，前两天北京新开了一个朝鲜族的一个冷面馆，当时他们有一团购套餐，我买完它里边锅包肉，我当时还挺惊喜，我说哎，怎么正好我喜欢吃锅包肉，这套餐里还有这个，还省很多钱。现在我明白人家是谁标配延吉 最佳 CP 啊，哦， 这应该是近些年流行的一种吃法，哦，但真的是很巧妙， 是吧？ 对， 反正现在非必要不出京，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每天在研究一下机票火车怎么去了，我打算延吉走一趟。 哎，延吉的好吃的东西真的很多，还烤肉也特别好吃， 哦，是吧？ 咱们刚才说那五花肉，你家里那个就可以烤， 刺死的，100斤去，140斤回来。啊，两分钟说酱香的，想起某综艺节目，谢楠用吴京的茅台，用做醉螃蟹，这个有点夸张了。那醉蟹还是黄酒更好，柔和一些。 之前我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家有一瓶特别好的红酒，就比较贵的， 嗯， 然后他就一直没舍得喝。然后有一天回家，他们家人做那个。炖肉可能就是放了一点酒， 嗯， 他一进来就闻着今天这肉怎么这么香啊，然后就觉得情况不妙，然后就说你们是不是用了我的那瓶酒。 你看看你珍藏了半天，结果没藏住， 炖菜了， 是吧？ 好酒 还不如喝了呢。其实有很多好酒并不一定适合入菜，入菜其实找一点便宜的更好。 对，因为其实煮完了之后那些风味都没了， 挥发了。你像那个欧洲人现在新年他们喝的这红酒，你会发现他们当地人也是说，我去超市买那个几欧的红酒炖这个最好，因为你一烧是把那个酒精度一挥发，其实最后喝的就是很淡淡的那个味道。 而且热红酒里面放了很多香料，就是你这个酒酿造的什么风味， 嗯，就没了，什么前调后调不重要 了，重要的是那个仪式感 啊。黄小桃就说咖喱牛肉、咖喱鸡肉、红烩牛肉、葱爆羊肉，这是我们家的啊肉肉。 对，还有牛肉的牛腩，番茄牛腩， 嗯， 我觉得也很经典，就是用番茄的这种酸和果香， 哎，对。另外8740说，冬天想吃什么，那绝对必须是红烧肉啊。这红烧肉啊，我觉得买精五花，而且呢，我买猪肉少，除了就是拿肉丝炒菜以外，但是我就发现现在超市里面，因为它也那个柜台也细分了，比如说黑猪的、野生的、骨饲的，对不对？我分别买过，发现确实味道不一样。 确实，而且你看它的肉皮的薄厚，它的那个分层感都不太一样， 包括那个红肉的颜色 是 粉粉的，有一些看上去就很有食欲。呱呱就说了，说陕西的辣牛肉、辣羊肉也很好吃。哟，这我还真没吃过，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 哦，辣牛肉和辣羊肉 是干的吗？还是说就炖出来的呀？ 我觉得就是，哦，还真是，啊，你这是炖出来的，还是说有点就是 辣的牛肉干儿或者是羊肉干儿， 就像我那种腊肠一样， 哦， 你是那种存好的，还是这菜就是辣牛肉？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另外呢，9943说炖鱼炖排骨我都会用啤酒炖，味道都特别的好。 啤酒鱼，这也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菜。我第一次吃啤酒鱼是在阳朔， 嗯， 然后他们那儿的当地的特产，然后自个儿来了一条鱼，哎呦，好大一锅。 童小桃说梅干菜烧肉怎么样？ 梅干菜我很喜欢，梅干菜烧肉也真的是属于南方过年好像能吃到的味道， 哎，像梅干菜这种东西它也喜油是吧，就稍微你再炒它一下它又重新焕发了灵魂。 而且你不觉得梅干菜跟腊肉一样，它有那种陈年的那种让你很怀旧的感觉， 嗯，因为它是经典菜嘛。 对， 对， 而且梅干菜也是要存干嘛，就是要放年份的这样的。 哦，帝国铁骑又说我记得听单田芳单老的评书《乱世枭雄》，说张作霖军队伙食好，说白菜豆腐、薛里红炒肉末、炸黄花鱼、猪肉炖粉条，说放现在即平常，放过去过年了。听完了我真想吃这几样。听评书的 薛里红 啊，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对吃到的一个菜，现在好像不太容易见到， 这老人还认。 那薛里红能不太好买， 就得去那种大的批发市场，有卖咸菜的地方。 对 啊，刚才那个 Agent 47就说聊天室怎么这么多人晒图，晒得我这饿呀。 正好午餐了， 这个时间段就是互相伤害的时间段了。另外5155说丸子汤大家觉得怎么样？丸子汤就我们刚才就是提到各地有各地的丸子哈，呈现方式咱们家比较容易操作的其实就是冬瓜汤，冬瓜汆丸子汤。 汆丸子， 嗯， 就是我最近挺爱吃那个买的，就是那个顺德那边那种鱼脯， 嗯， 你吃过吗？ 我吃过，吃过。 哎，对，那个我做的挺好，把鱼肉给它打成泥，然后做出来像豆腐的感觉。 嗯， 我觉得要是家里涮火锅的时候备点这个东西，比吃那种纯的淀粉丸子要好得多。 嗯。包括帝国铁骑说，那你刚才那位朋友要提丸子汤，我觉得冬瓜丸子汤确实好喝，不过别忘了放灵魂的醋和这什么胡椒粉。 还要放醋？难道你是山西人吗？ 我也搁。 是吗？ 哦， 丸子汤放醋， 我就放一点点，然后再放胡椒粉，尤其这个一下就感觉这个口感味道丰富起来 了，打开 了， 打开了，胡椒粉能理解，因为就是那个像白萝卜汤啊什么的，点点胡椒粉就特别暖嘛。 嗯， 但是这个放醋， 我会点一点，我确实挺爱。哎，我发现不是，我身边好多的同学们，他们也都喜欢，没事就放点醋什么的。 哎，那你们家吃什么醋？ 我喜欢吃香醋， 香醋啊， 我喜欢吃浙江的那种 浙江香醋， 因为它有点甜。 嗯 嗯，然后呢，再看看呱呱就说，你们刚才说什么想要上糊，我就来了，上图。真的，聊天室现在形成了这个午餐大比拼的时间段。然后再看看认真就说，如果提到冬天适合的肉肉，真的在我心里必须是羊肉。你看羊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不可替代，包括小绝尘也说羊肉炖萝卜、牛肉炖丸子汤，这个些都是特别合适的。 哎，牛肉炖丸子汤这个是属于牛和猪的一个混合吃法。 哦，还真是哈。另外携手说冬天干燥不适合吃牛羊肉吗？牛羊肉怎么才能吃不上火还能保健呢？哎，我想说羊肉本来就是温补的，对不对？ 对的， 嗯， 羊肉是温补的，但我们一般不是把羊肉和萝卜或者是白萝卜，就胡萝卜和白萝卜一起吃吗？因为萝卜它就有这种清热的功效， 嗯， 就比较平了。 嗯，另外呢，用户晨曦就说爱吃涮羊肉、炖羊蝎子，这都是冬日必备啊。另外呢，还有特梅普说猪牛羊、鸡鸭鹅、鱼虾蟹，我觉得就没有不适合的肉肉。